已经是评弹团有好几个，苏州评弹团是一个大团，上海市评弹团也是一个大团，这是两个实力相当、旗鼓相当的那个剧团。那么在今天呢，也是在江师傅很有影响的。 嗯， 这就是我们评弹呢，基本上是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概况吧。 嗯。确实这个评弹呀是江浙上海一带的人呢是真的是特别的喜欢啊，但是由于这个区域的问题呢，可能北方的朋友呢对于评弹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这个电视现在真是非常发达，我就在电视这个戏曲频道曾经看到过你们的评弹演出啊，我想呢这个北方朋友对于了解评弹呢也是有一些途径了。说到这个评弹呢，刚才你也提到它在这个南方啊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我觉得这个评弹好像它的这个形式是非常多样啊，有这个长篇的评弹， 嗯， 有这个中篇的评弹，甚至还有这个非常短的叫开篇是吧， 短篇开篇， 开篇 短篇弹词、 嗯、 还有一种是就是一个故事在 弹词开篇、嗯、 对对对，短篇就是一个故事在30分钟到40分钟之内，甚至现在发展到1刻钟之内结束、 嗯、 从头开始到结束就1刻钟或者半个小时。然后是中篇呢，大凡是分成3回书、4回书、 嗯、 然后在2.5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这样一个时间段、 嗯、 长篇呢我们以前的比较长，现在就相对短一点了，就是每天演出大概2个小时、 嗯、 演半个月，这就 是 现在我们称为所谓的长篇。 哦，原来我记得有些长篇比如说一部书一说就是1个多月是吧， 没错、 嗯、这叫长篇， 不止呢， 就跟我们北方听这个评书似的，每次呢有一扣子 是 吧，是，然后就带着你第二天还要去欣赏， 对、 嗯、 说到关键时刻它就是明日清早。 嗯嗯，当然评书呢它只是说，但是咱们这个评弹就丰富了是吧，它有说有噱头有弹有唱， 对、 啊、真是非常丰富， 是， 嗯， 它有、啊、还有一个我们后来又加入了一个演、 嗯、 所以评弹演员相对来说、嗯、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吧，他的要求可能比一般的剧种要略高一些。 嗯嗯嗯， 因为我们不仅是要面临一个说学弹唱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是没有人给你作曲的。 嗯嗯嗯， 我们是要自己设计唱腔的。 嗯嗯， 还有一个像我们那位徐团长一样，他还会自己创作， 嗯， 会写剧本， 哦， 哎，因为你 都是多才多艺了， 必须要这样子你才能说好书。 嗯， 因为你刻画人物评弹有别于一般的戏剧形式来说、 嗯、 戏剧是一人一角， 对， 我们评弹是一 人 多 角， 对，非但是一人多角，还有我们一个特色就是刻画人物的内心， 嗯， 他是用语言去刻画、 嗯、 他心里在想什么得播出来， 嗯 嗯，他我说的人物在想什么，然后对方听了我这个话他又在想什么、 嗯、 都要播开来。 嗯嗯，哎呀，真是这个对于一个演员来讲真是一个挑战啊，你不能跟着光说，你是有角色的， 是， 像这个京剧戏曲呢是唱念跺打，咱们是说 学 弹 唱 啊、哦、也是四大功夫啊啊、嗯、确实咱们这个评弹呢之所以受欢迎呢，它有很多的特点是非常显著啊，比如说呢它这个道具也是非常的简单， 嗯， 是吧，关于这个道具这个高博文说一说，咱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道具啊。 评弹一般因为曲艺形式嘛、 嗯、 就是我们不会穿着那个比方说一个演一个角色就会穿一个角色这样的衣服、 嗯、 我们说一人多角，一个人要演多个角色，而且道具非常简单、 嗯、 我们就是一般是说评话的有一块醒目，对、 嗯、 我们就折扇手绢手帕，就 还有三弦儿， 三弦儿就是、啊、这也算一个乐器了，不能算道具 了、啊、对对对、 就是、 这是乐器， 就是那个折扇手帕 醒目、啊、 这些非常简单的道具在台上，比方说我们那个扇子啊、 嗯， 我们很多演员在扇子上面有很多很深的造诣，他有扇子功，他可以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刀啊枪啊都可以比方射箭的他都可以用扇子来表达。 嗯， 当然我们在说那个弹词的时候书生啊小姐啊，这个扇子发挥非常妙的作用，所以我们评弹员这把扇子非常重要、 嗯、 所以我们这个讲笑话说那大热天说的时候需要这把扇子， 嗯 啊，

小姐是身靠栏杆观水面，见池中戏水有两鸳鸯。红娘是推开绿纱窗，香几摆中央。炉内焚了香， 炉内焚了香， 瑶琴脱了囊， 也就去了囊， 莺莺坐下暗宫商，仙府一只香妃院，后台一曲《凤求凰》。思归隐弹出背凄凉，树枝琴曲方已毕，红日渐渐下山岗，小红娘她力乱忙，瑶琴上了囊，

在青楼拾了个李公子。 在青楼拾得个李公子， 蹑壁三声要学孟良， 蹑壁三声呀哟孟， 他自赎身躯离火坑， 他自赎身躯离火坑， 双双月下渡长江， 双双月下渡长江。 那十娘偶尔把清歌发， 那十娘儿把听功法， 粒粒莺声别有腔， 粒粒莺声大比喻腔， 哪晓隔舟儿听得红五主， 哪晓隔舟儿听得文武主， 可恨登徒失计要拆鸳鸯，那李郎本是个贪财客， 那李郎本是个贪财客， 辜负家人一片好心肠，说什么让与他人也不妨， 辜负家人们他心上舍人目上与他人一不凡， 杜十娘恨满腔，可恨终生误托薄情郎，说郎君啊， 是郎君， 我只恨当初无主见， 我怎当初无主见， 原来你是假心肠一片戴红妆， 原来你是假心肠一片戴红， 可知十娘也有金银宝， 可知十娘也有金银宝， 百宝原来有百宝 香， 我今朝当了你郎君的面， 我今朝当了你郎君的， 把一件件， 把 一桩桩， 一桩桩都是家事里人一心上，后方一起扶望呀， 青楼女子遭欺辱，长篇弹词《玉蜻蜓》是蒋月泉富有盛名的一部长书，